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04集。有一位程先生要见你。化妆室里的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程俊在说什么，秦冉回过神来，他重新扣上了鸭舌帽，清了清嗓子，然后开口。只要存在过，无论怎么粉碎，我都能找到。程俊看了他一眼，嗯了一声，然后侧身让了位置给他。 嗯，注意手。 我知道。秦冉坐在凳子上，低头开始恢复数据。秦宇这个时候终于反应过来。 秦冉，你该不会是要彻底毁掉证据吧？ 他往前走了一步，手还没有碰到秦冉，就被一根冰冷的梳子给挡住了。一抬头，是一张挺慵懒的脸。程俊懒洋洋地瞥他一眼，气定神闲地开口： 这位小姐，请不要打扰她。 秦宇看着他，张了张嘴，还没说话，程俊就偏过了头，把梳子扔到了桌子上，并不看他。化妆室里其他人一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可当秦冉打开编程器，手上流畅地开始输入一串串字符的时候，全都被他的那双手给吸引过去了。秦冉做编程的时候是一场盛宴，一个又一个的数据弹框弹出来，他眼睛没有看键盘，手速飞快。宁晴一开始不知道秦冉在做什么，可是当秦冉的手碰到键盘时，身上的吊儿郎当消失，忽然迸发的气势，宁晴下意识的一愣。别说略懂数据库这些的乔生、徐瑶光等人，就连对这些一窍不通的宁晴跟娃娃脸也忘了反应，呆呆地看着秦冉按下一个又一个的字符。不到20分钟，秦冉就恢复好了监控。他把电脑往旁边侧了侧，朝程俊挑了挑眉。恢复好了。程俊早就见识过他过人的天赋，所以并不惊讶，只是把电脑递给丁主任。 你看吧。 房间里其他人还在恍恍惚惚中，没有反应过来。丁主任也是愣了一下，才接过电脑。尤其秦宇，他眼中的秦冉不学无术，考试基本上都是垫底，根本就不相信秦冉会编程这一类的东西。丁主任没有说话，只是点开了秦冉恢复出来放到电脑桌面上的视频。视频点开，上面是灰色的监控，放大监控，站在房间里的人都能看到电脑监控上清晰的人影。一个女生的手中拿着美工刀，十分小心翼翼地割了秦宇的小提琴琴弦。不到一分钟，那女生偏过了头，侧脸在电脑上十分清晰。乔生惊讶地出声： 无言？怎么会是她？ 化妆室里其他人并不认识无言，却也能看出来那人并不是秦冉。事已至此，真相已经不用其他人再说了。 所以真的不是秦冉同学？ 丁主任找回了自己的声音，干巴巴地说了一句，发现并没有人应和他。乔生、宁晴此时的目光都从电脑的监控画面转到了秦冉身上，尤其宁晴，他压根就没有想到秦冉竟然能够恢复数据。他看着秦冉，瞳孔剧烈地收缩着，最后只剩下茫然跟震惊，如同见了鬼一般。乔生用手合上了自己的下巴，他有些机械地抬手，却没有什么反应。秦宇感受到了其他人看向秦冉的目光，他没有想到动他琴弦的人并不是秦冉，更没有想到秦冉会恢复数据。他竟然藏了这么一手。这里气氛挺闷的，秦冉再多待一秒，整个人几乎都要爆炸。他手 碰了碰鸭舌帽的帽檐，捏着程俊的衣角，低声开口：我们走吧。程俊低头看了一眼被两根细白的手指捏住的衣角，这个角度只能看到秦冉漆黑的帽檐，还有他微抿着的唇。秦冉那个妈，程俊领教过，来的时候秦冉那双眼睛通红通红的，他几乎不敢想象，就知道他没有来之前秦冉面对的是什么场景。程俊没有走，只是扫了一圈化妆室的人，十分有礼貌地开口道： 所以你们不用道歉吗？这么多人没拿出什么证据就随口污蔑一个女生，很厉害啊。 这一句话说得轻飘飘的，但丁主任跟徐瑶光内心却大喊。这两个人没有说什么废话，直接跟秦冉道了歉。本来也该道歉的，不由分说的把人一小姑娘带到化妆室，怎么说也有些仗势欺人的意味。徐瑶光道完歉，又忍不住看了秦冉一眼。他怎么也没想到程俊会跟秦冉认识，这两个人几乎是天堑般的差距，认识也就算了，程俊为什么会这么维护他？秦宇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反应过来，他想不到竟然是无言割了自己的琴弦。程俊带着秦冉离开，临走时余光瞥了秦宇一眼。陆兆颖跟潘明月没有说几句话，主要还是陆兆颖自己在说话，潘明月从头到尾都没有说几个字。车子就停在路口边，程俊停在一边没有进去，他朝车的方向抬抬下巴，示意秦冉先进去。秦冉慢吞吞地朝车子的方向挪动，等他上了车子，程俊才拿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，电话响了一声就被接通。程俊单手抄着口袋，目光看着远方的人群，漫不经心地开口： 徐校长，帮我找个人。 说话的时候，他那双一向挺懒散的眸中掠过一道十分不明显的戾气。打完电话之后，他才收回手机，不急不缓地抬脚朝车中走去。陆兆颖手搭在椅背上，头偏着，挑着眉眼笑： 秦小冉，你干嘛去了？怎么现在才来？ 程俊刚开了右边的车门，听到陆兆颖的声音，他抬了抬眼眸，声音挺淡的： 陆兆颖。 啊？ 陆兆颖下意识地应了一声。 别多话，我休息。 程俊坐稳，垂着眼眸，十分慵懒地开口：车子缓缓地朝外面开去，这回前队选的地方不是会所，也不是私房菜馆，而是几人都十分熟悉的恩玉酒店。程俊对秦冉的饮食十分控制，今天却破了例，给他点了一盘上次前队点了又撤掉的水煮肉。秦冉坐在程俊身边，他另一边坐着的是前队。他手上拿着筷子，低着头，万不惊心地拿着筷子戳着手边的盘子，黑发划过眉骨，眉眼间一如既往的散漫，似乎挺没精神的。直到服务员把那盘水煮肉端上来，秦冉才坐直了身体。陆兆颖等人坐着吃饭，这几天来来往往差不多都熟了。 前队，你是怎么认识秦小冉的？ 陆兆颖对这些菜没有什么兴趣，他拿着筷子也不吃，抬头看着前队。一听陆兆颖的话，程木跟郝队都竖起了耳朵。前队看了陆兆颖一眼，想了想，然后开口： 一个案子认识的。 陆兆颖眼前一亮： 什么案子啊？ 前队没再开口，低头吃饭，得又变成了那个高冷钱了。 行吧，那我们聊聊独狼。 陆兆颖往椅背上靠了靠，有些无聊。 郝队，你们找到他老窝了没有？ 郝队摇头： 没，我们去了三个地点，他们都提前搬走了。 几个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，程木不敢说话，就给郝队发微信。 你有没有觉得前队好像很尊敬秦小姐？ 有点。 你不觉得奇怪？前队上次一等功，他本人能力都是有目共睹的，上面好几次想要把他调到京城。秦小姐电脑很厉害，但也不至于让他这样吧。 所以陆少问了，前队口风紧。 吃完饭差不多八点，秦冉回到班里上自习，程俊接了一个电话就没有回校医室。程木的余光看到程俊眸底的凉意，不由打了个寒战。林家，秦宇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丑，回来郁闷着，却不敢跟林奇、林景轩说。一怕两人失望，二怕他们知道今天的监控是秦冉恢复的。天知道，他看到秦冉恢复了监控的那一刻，有多么的震惊。 玉儿，你没事吧？ 林奇跟林景轩讨论云城开发区，林奇拿水杯的时候就看到秦宇，他正拿着手机不言不语的，似乎在发呆。秦宇回过神，连忙开口。 啊，我就想着去魏大师那里的问题。 林奇笑得很温和，安抚他。 啊，没事儿，还有好几天，不用这么紧张。 就是这时候，张嫂从门外进来，说： 老爷，外面有一位姓程的先生要见您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